为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走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不意外。 继续来说一见钟情。一见钟情的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有时呢让人难以参透。有人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爱，只不过是情欲发作而已，仅仅看了一眼你就会深深的爱上对方吗？不相信一见钟情的人通常会这么说，你还没有充分的了解对方，你的爱只是痴心妄想。外貌的吸引是情欲的基础，但爱还需要了解对方的性格特征。这样的说法你认同吗？听歌的时候可以回答一下我。郑秀文带来的理智与感情，一起来听。 荧幕浮现的影像，那些让你过目无望，你正在关注谁的寂寞。地球上我们间隔一方，多渴望可与你分享，远距离的你就像在身旁。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总在我的左右。你的心，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你就去吧，有希望，我们来日方长。

三河市宁府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宁府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想念吧，爱上我，就像是你的记忆遗落。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用好音乐继续来陪着各位。下一首歌呢，来自李健，叫做《新生明月》。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李健还将飞鸟与山林、落日与东海、青山与云、大地与河流的原有关系互换过来，他们不仅是随心所欲、洒脱自如的人生态度，更是人们在广阔世界寻觅和行走的理由。一起来听这首《新生明月》，来自李健。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斯勒的法海大学哲学教授阿伦·本泽埃夫认为，在魅力光环笼罩下，外表美丽的人通常呢被认为性格很好，因此呢，一见钟情的对象往往是帅哥美女。尽管一见钟情可能是误导，但你的爱是真真切切的，而且还十分强烈呢。 初见，或许好久不见，一定忘记镜头缠绵。再见，为何心生怀念？浮现在为你落泪之间，寂寥万绪无端的蔓延。从你指尖前路没发现，只偏偏你忽然都缠绵。转身之间。飞落的绿叶，足以驻足的长街。 朝朝与暮暮。

精彩节目。 品味一零三三， 品味一零三三， 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 新一代美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an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望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邂逅一个姑娘，怦然心动；偶遇一个机会，情不轻纶。意想不到的惊喜最美，品味一零三三，下一首歌更动听。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一零三三，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动听加速 出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在2017年的情人节呢，黄雅莉化身为细腻的城市旅人，发行了充满疗伤味道的新作品《给眼泪一点时间》。黄雅莉用自己的歌声娓娓道来一个关于再见的故事，她想通过这首作品告诉大家，只有结束才有新的开始，再见会成全遇见。一起来听这首黄雅莉带来的《给眼泪一点时间》。 你等到天黑，再等到星辉，而简讯他还是忘了回。你说他也许最近忙一些，疲倦的敷衍，冷漠的抱歉，你假装看不见，其实更累。也别因为怕黑就遮住双眼。不对，你比谁都了解。不对，真爱没那么迂回。我眼泪是先苦后甜，再给他一点时间。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好感情已被浪费，对不对？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他爱不爱你，你早就明白。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你值得遇见更好那个谁。心碎是为了让微笑敷衍，有他的昨天，谢谢再见可以怀念不留恋。不对，你比谁都了解。不对，真爱没那么迂回。我眼泪是先苦后甜，再给他一点时间。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好感情不被浪费，对不对？不给你答案，他爱不爱你，你早就明白。你还该被宝贝，对不对？你值得遇见更好那个谁。心碎是为了让微笑敷衍，有他的昨天依然珍贵不多。追不回，也坦然面对结尾，再给眼泪一点时间，而幸福在等，等你翻过这一遍。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好感情不被浪费，对不对？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他爱不爱你，你早就明白。好女孩该被宝贝，对不对？你值得遇见更好那个谁。心碎是为了让微笑复原，真爱需要你走得更远，记得再见。也感谢

缠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口口口口板板，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扶缠。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口口口口板板，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扶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继续来说一见钟情啊，一见钟情呢还容易产生光环效应，也就是看到对方一面的优点就觉得哇太有魅力了，进而呢觉得其他方面都是好的，包括性格特点。那专家提醒，尽管美貌形成的第一印象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互相了解之后，光环就会慢慢褪去了。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来自周笔畅，叫做《岁月神偷》，真的岁月可以把光环褪去哦。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也念着惋惜，偷走了几次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能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虽然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忍心，因为你只为你能和我一起、啊

现在是18:2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警卫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合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吃饭的时候陪你，堵车的时候陪你，工作累了我陪你，睡不着我陪你，品味1033，为你的美好一天负责。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看见你在身旁，你是弯弯月光，你是幸福月 嗨，各位，这里依旧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下一首歌呢，来自杨宗纬，叫做《天已黑》。这首歌呢，由情歌王子杨宗纬深情开嗓，透过杨宗纬温柔细腻的声线，将夜色下内心深处的情感一点点的牵连出来。感染力极强的唱功，加上深邃戳心的歌词，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恰如其分的。一起来听到《天已黑》，来自杨宗纬。 呼吸被几圈冰冷空气，自己像孤单却又空虚，心里是记忆挥之不去，寻觅这忧伤何时离去，每个寂寞夜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黑神吉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夜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天已黑神吉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 像水一悄悄泛成眼泪，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

让我们从现在起携手并肩，身体力行，共同维护好三河的环境卫生。三河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西亚有趣的人，我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互相负责的就危机，爱情像沉睡，氧气是一切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是最像的零点几分从前，心跳的存在不用点双飞，你明白就算爱情变成了洪水，沉了也累了，躺在那边我就想依赖，骗我这眼泪，每次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是最像的零点几分从前，心跳的存在不能变成灰，你明白 分享一个冷知识，14世纪的达芬奇超前概念性的发明呢有很多，比如说直升机、机关枪、机器人、坦克、太阳能聚焦使用等等，同时呢他还勾勒出了板块构造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哇，这简直是一个天才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和王力宏的合作，叫做 Flow。 开始动，跟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带你我一起玩，我停不下来。 我简直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动人没法设计做人音乐赛，很妙的小酷酷的调调是新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 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can roll and rock I can roll and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打，这些都能够受，每一步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真的 Think I'm gonna rock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真的 停不下来 跟着我放松 家不爽是你不皮，就算你是男人就要命的自尊，然后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发，死去的种子面中种种打不开的心门难着走，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是叫做一口真唱出你要当一辈子的光棍，为了你我只想能够去做一个肉蟹，脑子里虚妄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命运的人生像诱惑了许多一面在这里吹的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你认了你我只想到过去做一个肉蟹，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命运的人生像诱惑了许多一面在这里吹的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 I'm drunk too.